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注意防范。虽然光照充足，但是降温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只有16摄氏度，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气温15到11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6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故乡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天生属于我，我需要安全感，便会返回。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故乡专题，分享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小银和我》《小镇女孩的秘密》。小银和我，这是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梅内斯关于自己与心爱的小毛驴小银朝夕相伴的散文集，与小王子夏洛的网被称为20世纪感动心灵读本。小镇女孩的秘密是美国作家劳伦·格罗夫的处女作，揭示一段看似完美婚姻中的荒唐表演，被评论家誉为美国版的百年孤独。节目嘉宾小银和我，小镇女孩的秘密两本新书的责编中信出版集团陈小芬女士，故乡专题，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故乡专题，有两本啊新书和大家来分享，分别是小银和我以及小镇女孩的秘密。坐在直播机房的嘉宾呢，就是这两本书的责编，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陈小芬女士。你好，小芬。 刘莎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哎，说到了故乡啊，我想十一长假刚刚过去啊，很多朋友可能利用这个长假回到了故乡，关于故乡大家都有很多的感触。先来说一说吧，小芬，你关于故乡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故乡很远，刚才上节目之前你跟我说了。 对，故乡很远，对于居住在北京的我来讲呢，故乡就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你故乡在火星还是在月球啊？ 那个清代诗人实际上他有写过一首诗，然后里面有一句话呢，叫鸟尽黄昏绕树飞，人当暮年定思乡。所以我们很多人其实在失意的时候，或者是心理受到创伤的时候，总是会回到故乡。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人在失意的时候，在受到心灵创伤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回到故乡。而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两本书，两本关于故乡的书呢，《小银和我》还有《小镇女孩的秘密》。那么 都和故乡有着密切的关系。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这样的两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也方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收听我们节目。 小英和我呢，他是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梅内斯给自己的心爱的小毛驴写的138篇的散文诗。当他在得了抑郁症回到故乡的时候，他每天与自己的小毛驴待在一起，与他说话，与他一起散步，然后走过了很多的大街小巷，所以每天然后都与他待在一起，朝夕相处。这本书呢，也是西美内斯写给他的小毛驴的散文诗。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呢是写给小毛驴的散文诗，他怎么这么喜欢他的小毛驴啊？ 因为他是那个就是在一个自己得了抑郁症的一个状态下，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然后实际上周围也没有什么他想去交流的人，所以只能整天与自己的一头小毛驴絮絮叨叨，然后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给自己的小毛驴对话。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呢，谈到的是在他患了抑郁症的时候回到故乡，选择在故乡做一个调整，做一个修养，就是修养，我觉得疗养吧， 就是对 对。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是关于故乡主题的第一本书小银和我，而另外一本书呢小镇女孩的秘密，其实说的是婚姻家庭和爱情。哎，为什么这本书被誉为，前面我们也说到了被誉为是现代版的百年孤独， 美国版的百年孤独。 对对 对, 对。 那这本书小镇女孩的秘密谈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小镇女孩的秘密，她实际上是谈了一个在外求学的女孩子，她在那个斯坦福大学读书，然后自己呢不小心那个与自己的教授有了一段那个恋爱的关系，但是呢被教授夫人发现过后，他觉得自己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极其的失落，所以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然后以疗伤这样的。但是当他回到故乡过后呢，他发现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一些房子周围的环境都没有任何的变化，这让他非常的安心。 他不是有那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对对对。 哎，现在大家已经了解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故乡专题的两本书籍，小银和我以及小镇女孩的秘密，一本呢是散文集，而另外一本是小说。谈到了散文集啊，小芬，大家好像现在这几年啊对于散文的热情啊并不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啊那样的充沛，对此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一本散文集，你有信心吗？ 我觉得是现在跟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有关系，其实已经很少有人去关注自己的情绪或者内心的所思所想，然后我们都在不停的奔跑这样的，所以这种散文诗的东西呢，然后它其实是更心灵化的东西，所以就很少有人就是能够有那么多的耐心，然后去阅读，然后去让自己真的能够静下来去享受这样的文字。 哎，我觉得呀，耐心啊，咱们先姑且不说放在一边，因为做很多的事情，只要你想做好，你不想糊弄的话，可能都需要耐心。但是真正的去静下心，去感受作者在散文当中，在字里行间当中啊，他的心情，他和小毛驴的那样的小银那种关系的，这一点其实是更难的。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去细细品味的话，不去静下心去品味的话，可能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作品你也看不下去。 对，是的是的。 哎，说一说作者吧，很多朋友看这本书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他所撰写的一部散文诗集，那散文集。那么关于作者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作者西梅内斯，他诞生在摩格尔就西班牙的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商人家庭，他5岁上学，然后10岁呢就以优异的成绩在小学毕业了，然后到马德里中学毕业后到马德里，然后就读法律系，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爱上了写作， 正在他读大学期间，他的父亲突然离世，所以他一下子很难接受，心情非常的抑郁，就相当于患了轻度的抑郁症这样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他就回到了他的故乡摩格尔，然后进行疗养休养。也就是在这个时段，然后他每天跟自己的小毛驴待在一起，希望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小毛驴还有这里的淳朴的风土人情能够帮他走出这种阴霾，这种不开心的状态。所以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每天然后跟自己的小毛驴一起走过这里的大街小巷，然后 就说了他跟小银的好多心里话。 对，从这个春天讲了很多他与小毛驴的故事，然后他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整整这本诗集也整整写了5年，从1906年到1911年。 哎，关于这本诗集啊，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到底它是什么样的一本散文诗集呢？我们简单的来分享其中的一小段的段落。这里面说到的是，其实是作者他跟小银开一个玩笑，说小银如果要上小学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一段内容。小银，如果你同别的孩子们一起去上小学，就已经会念字母 ABC 了，也学会描红画道道了，你会懂得和那只蜡做的小驴儿一样多，就是在玻璃缸的绿水当中闪着玫瑰色、肉色和金色的美人鱼的朋友，那个头上戴着布做的花环的小驴。小银，你还会比巴洛镇上的神父和医生懂得更多呢。可是虽然你还不到4岁，但你长得这么大又没有一点礼貌，怎样的小椅子才能给你坐？怎样的桌子才能让你写字？怎样的练习本和笔才能够你用？在教堂的歌坛上，什么样的位置可以给你站着诵唱信经呢？你说呢？不，小银，跟我来吧，我来教你认识花朵和星星。我不会笑你是一个小傻瓜，也不会将他们叫做毛驴的纸帽给你戴上。他那两只耳朵比你的还要大一倍，他那红圈蓝圈画成的大眼睛就像河里船只上画的眼睛一样。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天生属于我，我需要安全感便会返回。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故乡专题，分享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小银和我》《小镇女孩的秘密》《小银和我》。这是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梅内斯关于自己与心爱的小毛驴小银朝夕相伴的散文集，与小王子夏洛的网被称为20世纪感动心灵读本。小镇女孩的秘密是美国作家劳伦·格罗夫的处女作，揭示一段看似完美婚姻中的荒唐表演，被评论家誉为美国版的百年孤独。节目嘉宾小银和我《小镇女孩的秘密》两本新书的责编中信出版集团陈小芬女士，故乡专题，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故乡啊，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分别是《小银和我》以及《小镇女孩的秘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这两本书的责编陈小芬女士。嗯，小芬在前面的时间当中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啊，《小银和我》这本散文集，那么它的一些特点，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啊。其实就是作者通过散文诗这样的一个题材跟小毛驴聊天，大家刚才也简单的了解到了一点啊这样的内容。那你认为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除了作者本人非常了解这本书以外，第二个了解这本书的就是责编了。你怎样看待他的这样的一种聊天呢？ 我觉得他的这种聊天是自己就是舒缓心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就像我们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在心里面比较郁结的时候，我们也会渴望找一个对象去聊天。而对于西美内斯来讲呢，小毛驴就是他想聊天的对象， 嗯， 只是他对话的一个载体而已， 哎， 这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谈到了这个对话啊，很多人说很重要，其实倾听一样也重要。 对， 而在《小银和我》这本书当中啊，小银就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倾听者的作用。 是的，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反正我有，我不知道那小芬你有没有，就当你特别烦的时候，或者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你特别想找一个朋友一起聊聊天，其实大家来摸着你自己的良心来问问自己，说你是想找别人聊聊天吗？其实你不是，你是想说，你是想把你不痛快不愉快的事说出来。而你的朋友其实他更主要的一个任务是听。 对，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朋友跟你说的更多，其实可能自己老觉得，哎呀，我怎么就如鲠在喉，老没有说清楚，没有说痛快那种感觉， 对，没有宣泄出来，感觉很不爽。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你感觉很不爽，如果你想要宣泄，或者你有一些心里的不愉快的时候，这本《小银和我》我想会打动更多的这样的人。 对，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内容它除了是这个方面以外呢，它的这种诗意的美也是能够让人特别的享受，而且得到心灵的洗涤的这样一个作品。 作为专业的啊，这个编辑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你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它的美感在哪？因为我觉得不少朋友可能看这本散文诗就会说，哎，这不是自言自语吗？ 对，其实很多人看就觉得它实际上就是自言自语，但是它这种自言自语它是艺术， 嗯， 然后就可能远高于我们平时的自己的自言自语了。所以我们看这种自言自语的这种诗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享受，是这样的。然后呢，我觉得它能教会我们一个就是对待生活的一个态度，就是以诗意的眼光去看世界，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说到了以诗意的眼光去看世界啊，这本书呢是得到了很多国家的人民的喜爱。那这本书当然是最近啊才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到我国，但实际上在来到我国之前他已经去了很多的国家 了。对，他甚至还被翻译成盲文这样。 哦，小银和我被翻译成盲文。 对，他在刚刚就是当时作者已经这个书一经出版的时候，然后就已经被翻译成盲文了。 嗯， 然后现在是很多西班牙语国家的很多的中小学课本的必选读物。 哎，说到了是很多中小学课本的必选读物。其实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先看到的介绍说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和《小王子》和《夏洛的网》一样啊，是二十世纪感动心灵的读本。而不论小王子也好还是夏洛的网，其实都是很多小朋友啊在童年的时候的一个必读的书。哎，我就想难道这是一本儿童文学吗？其实我看下来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更能感动成年人。孩子可能更多的从这本书里面看到的是纯真，而成年人可能从这本书里面看到的更多的是抚慰。 除了抚慰还有生死，就是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个生死。因为作者写的跟他跟小毛驴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是从最初他跟小毛驴一起生活，然后到小毛驴离去，然后这样一个由生到死的过程，其实实际上是非常忧伤的，悲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刚才说到了在这本书里面说到了小毛驴由生到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谈到了死啊，是很多人都虽然知道那个事儿是事实，但是很多人都有一个词叫忌讳，都不愿意去说。可是在这本书里面用诗一样的语言去描述了这件事情。那关于这样的一段内容啊，既然已经说到了啊，小芬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这里我可以用文字给大家分享一下，就书里的文字。 嗯， 这是书里的第136篇，献给在摩格尔天上的小蝇。诗人喜欢的讨人喜欢的敏捷活泼的小蝇，有多少次你携带着我的灵魂，仅仅只是我的灵魂，经过那些有着仙人掌、锦葵和金银花的幽深小路，把这本关于你的书给你，现在你可以懂得它了。它将同你已经在伊甸园里吃草的灵魂汇合，我们的灵魂经过摩格尔的景色，也会像你一样飞升上天。纸将要背负着我的灵魂，走过开着花的黑莓丛，升向天空，每天都将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宁静，更加纯洁。 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刚才谈到的西梅内斯的《小蝇和我》当中的一小段的内容，谈到了生死。其实西梅内斯在西班牙包括在世界文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特别呢是说到了他是西班牙现代文学当中的一位叫做承前启后的诗人，而且呢他给以后的诗人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样的一本散文集应该是他早期的作品对吧？ 对，就是他应该是诗人中期的作品 是他中期的作品 对对对，中期的作品他的早期的作品相对来说更加的忧郁，然后中期呢逐渐有一些转变，然后这首诗这本诗集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特别美好的这种乡土西班牙的一幅乡土浓情画这样的乡土画这样的一个色彩的东西，它是非常的明快的。 我们刚才谈到这本书的特色，谈到了是非常美的一本书，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说能够看到那些特别美好的事物，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我们能够体味生死，能够让你受伤的心灵得到修复。 对， 那么这本书你认为还有哪些朋友会特别喜欢呢？小芬， 这本书其实它是我觉得是不分年龄，也不分也不分你是性别之类的这样的，它不分在出版这个书的过程当中了，我本来就是已经要开始复印这个书了，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编辑同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我的信息，然后加到我微信，然后跟我留言说陈老师，你在出版《小蝇和我》吗？你在做这本书吗？他说我太喜欢这本书了，我小学的时候，然后读到它，然后一直带在身边，然后直到我现在参加工作，然后好几年过后还在我的书包里面，我时常就背着它。就是那个编辑同行就发给我，然后说他是这本书是他自己写作的一个启蒙读物，然后包括现在他自己做书写文案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灵感枯竭了呀或者之类的，实在写不出来美妙的文字了，他就会读一读这本书。 没错，正像小芬前面说到的那个好书真的是经得起人们长时间的阅读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把一本书可能他从小学就开始阅读，只要认字就开始阅读，一直带到成年，而且是不同的版本买了好多好多，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所以这个版本呢它其实是跟之前的版本有所区别的，它是那个西班牙的汉学家达西安娜·斐萨克的一个经典译本，然后经典译本呢它在最近又做了全新的改动，就是他会把他之前的译本然后又重新那个审读了一遍，然后重新做了校对这样的，译者自己亲自做的校对，然后我们又配上了那个西班牙的建筑大师米盖尔·斐萨克的一个素描的画，它是充满了西班牙的那个风情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画，我们把它插在书中，然后作为插画。 前面我们说到了《小蝇和我》以及《小王子》还有《夏洛的网》被并称为二十世纪感动心灵的读本但是好像感觉《小蝇和我》并没有剩下那两本书《小王子》还有《夏洛的网》这个那么红。其实这三本书当中，《小王子》应该是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的必读书吧，大家都读过。 《 夏洛的网》就稍微少一点了，而《小蝇和我》要更少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家的选择排序出来了呢？ 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的题材的限制，就这种散文诗的方式吧，就是它可能不像《小王子》那样，它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 然后这个书它是非常散的，它每一篇都是读 独自成篇， 嗯， 每一篇都你读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所以也会让人觉得它不连贯，是这样的。另一方面呢，是一直直到至今，就这本书出版之前，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译本。然后，对，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买过其他的所有的版本来对照，然后基本上都是只有108篇，而这个版本呢，它有138篇。 嗯。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故乡专题。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故乡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天生属于我，我需要安全感，便会返回。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故乡专题，分享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小银和我》《小镇女孩的秘密》。小银和我，这是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梅内斯关于自己与心爱的小毛驴小银朝夕相伴的散文集，与小王子夏洛的网被称为20世纪感动心灵读本。小镇女孩的秘密是美国作家劳伦·格罗夫的处女作，揭示一段看似完美婚姻中的荒唐表演，被评论家誉为美国版的百年孤独。节目嘉宾小银和我，小镇女孩的秘密两本新书的责编中信出版集团陈小芬女士，故乡专题，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故乡专题，有一本散文诗，还有另外的一本小说带给大家。那两本书的责编陈小芬女士就坐在我们直播机房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前面我们其实特别说到了啊，小银和我，还有小王子，还有夏洛的网啊，这三本书呢并称为20世纪感动心灵的读本。很多朋友其实并不太熟悉小银和我，前面也说到了一点点原因啊。那么接着来说，接着来听小芬来说，大家不熟悉小银和我，还有你刚才说到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题材的限制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题材比较散，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翻译的原因，就是翻译它有，因为之前的版本呢，它只有108篇，然后其实你在读那个文字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是有一些东西是缺失的，会给读者有一种不太，就是感觉总觉得。不太完整的感觉，然后这个版本呢，然后它是那个西班牙的汉学家达西安娜·斐萨克，然后他的一个全新的修订的一本，是完整的按照那个原书138篇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完整去翻译出来的，重新做了修订。 哎，也就是以前大家看《小银和我》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不太完整，只有一些断。只有断的这个内容。 对， 但现在的这个版本呢，虽然是外国人翻译，但是人家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 对， 那么把一个完整的《小银和我》的内容呈现给了读者，那也希望从现在开始，会有更多的人去接触这本书《小银和我》。刚才我们说到了《小银和我》是一本散文诗，也说到了可能现在很多读者并不像喜欢小说那样喜欢散文诗，所以接下来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一下小芬啊，为什么接这么一个活儿？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你们责编的工资和销量是有关系的，你明明知道《小银和我》的这个散文诗的这样的题材肯定卖不过小说啊，所以为什么接下来这个工作呢？ 实际上对于责编来讲，更喜欢接的活儿就是小说，因为小说字儿多，然后责编呢其实是按字儿算的，你的审稿有多少字儿，然后你的业绩就会比较高。 哦，所以字儿多。 对对对，在这里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 以后有要想当责编的、想担任这工作的朋友，现在可以留心一下。 对， 变成从读书俱乐部节目变成了一个职业的啊，推荐的一个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了。 对，但是我当时看到这本 这本书呢是我自己申请的，我跟领导申请的，就是我想要做这本书，然后我觉得他的文字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我当时是读了，因为我之前有翻过，就是其他的小英和我，人民文学的吧，我记得，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对，很早以前，我当时就会觉得，哎，这个文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喜欢，所以当我知道，哎，咱们这儿还有机会，然后能够再做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毫不犹豫的，然后去申请了这个活儿。 看来小英和我是小芬的大爱。哎，那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和以往啊最初读小英和我的时候的不同的感受呢？在你成年以后啊，在你这么多年以后又在重读这本书，尤其是做这本书的责编的时候的感受呢？ 嗯，我觉得最大的感触是，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更多的花心思，然后去感知自己的内心。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呀，这个作者真是就是太有心了，他真的是一个用心在生活的人，他能够在对周围的一花一草，然后一个小动物啊，哪怕是那个天上的云朵啊，太阳啊，然后都有所诗意的描写。我就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忽略的东西太多了，其实生活对于我们来讲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对，我会有这种发现。当然其实这个书的本质，然后实际上它是充满了忧伤的感情的，因为它跟那个小毛驴生活在一起，自己心情也很郁结，不太舒服，然后每天有很多话然后对他说，然后有很多甚至一些伤心的话，这样的一些忧愁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看到的是就是他对周边事物的发现，我觉得是能够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这样的。 嗯，在这本书当中啊，除了有特别优美的文字以外呢，还有很多特别细致的描写，而且这些细致啊是把乡村，因为他在西班牙的南方嘛，把乡村的很多的这样的景色呢都呈现给大家。我们来分享其中的一小段关于麻雀。以前在北京有好多好多麻雀，但是现在也很多，麻雀还是二级保护动物吧。那么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啊，在西门内斯他的家乡，他的故乡的麻雀和我们北京的麻雀有什么不一样，一起来分享这样一小段关于麻雀的内容。圣地亚哥的早晨笼罩着白色和灰色的云雾，像包裹在棉絮之中，人们全都往弥撒去了，花园中只留下了麻雀、小银和我。在偶然洒下点滴细雨的团团云层下面，有多少麻雀呀，看它们怎样在藤蔓之间进进出出，相互捉弄着小嘴儿，叽叽喳喳的吵闹。这一只落在树枝上又飞走了，留下了颤动的树枝，而那一只又飞下来，在井圈小水坑的蓝天当中喝上一口。另外一只落在披屋的小房顶上，那儿满是枯萎的花朵，棕灰的天色使瓦顶的色彩更加的鲜明。没有固定节日的幸福的鸟，它们有着真正天赋的纯真和自由，终生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有的是悠闲的欢乐，多么欢乐啊！他们不像那些可怜的战战兢兢的人，他们没有一定的负担，没有天堂的欢欣，也没有地狱的恐惧，他们有自己的道德，他们的上帝就是蓝色的天空，他们是我的兄弟，我的多么温顺的兄弟。他们旅行不需要钱，也不需要带行李，任何时候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搬家，觉得哪里有一条小河或者有一丛绿叶，只要需要，他们一展开双翅就能得到他们的幸福。他们不需要知道哪一天是星期一，也不需要知道哪一天是星期六，他们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沐浴洗澡，他们爱他们的没有名字的爱人，他们的爱遍布全球。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当中关于麻雀乐的一段介绍，我想大家一定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诗人他看到的麻雀和我看到的麻雀太不一样了。 对，我们看到的麻雀，哎，我们最多说，你看那里有只麻雀，然后它飞走了。但是对于诗人来讲，他就可以用这一整一大片的文字，然后写这么多。 哎，其实我为什么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麻雀？我在北京啊，经常会看到麻雀，其实也细细的端详过它们，是为什么呢？哎，小芬，你有没有感觉到，就如果这条街道有些美食街啊，然后呢，或者有什么小吃在卖的，然后你就去看这路边的麻雀，尤其是大家现在注意，因为天凉了嘛，麻雀找食物不太容易，所以呢，他们会更多的聚集在人类啊，会有食物残渣留下的地方，那儿的麻雀就明显的特别胖，圆滚滚的。 对，我有注意到， 你注意到了吧？ 对，然后经常会那个，就是站在那条街上那个上面的电线杆上，不是电线上。 对。但大家如果去植物园的话，我还真是去植物园看过麻雀，植物园的麻雀就明显比这些美食街啊这种小吃摊旁边的麻雀要瘦很多。关于麻雀，我的人生经验就是这么多跟大家分享过了。而诗人其实给我们呈现了另外一种啊，他们是自由的灵魂的感受。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故乡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天生属于我，我需要安全感，便会返回。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故乡专题，分享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小银和我》。小镇女孩的秘密，小银和我，这是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梅内斯关于自己与心爱的小毛驴小银朝夕相伴的散文集，与小王子夏洛的网被称为20世纪感动心灵读本。小镇女孩的秘密是美国作家劳伦·格洛夫的处女作，揭示一段看似完美婚姻中的荒唐表演，被评论家誉为美国版的百年孤独。节目嘉宾小银和我，小镇女孩的秘密两本新书的责编中信出版集团陈小芬女士，故乡专题，欢迎收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用了不少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著名的小银和我了。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小镇女孩的秘密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前面我们说到了，那接着要说一说前面我们说的小银和我啊，人家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的作品的散文诗。那小镇女孩的秘密其实是劳伦·格洛夫的处女作第一本书，可是这第一本书就惊艳文坛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他为什么能够把这本书写得如此的好呢？给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嗯，这个作者呢，他的成名作是《命运与狂怒》，就是书写完美夫妻的秘密的这样一本小说。 嗯， 很。当时一出版呢，就是就震惊全世界吧，基本上是就获得了很多的图书大奖这样的。而这本处女作呢，也是就是在他的成名作出版过后，然后又再次出版，然后出版过后呢，也是获得了故事大师斯蒂芬金的极力赞赏，然后称赞他为美国版的百年孤独。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小镇女孩，然后呢，她爱上了教授。但是呢，出了好多好多的意外，比如说这个教授去世了，而这个女孩啊就被这个教授的夫人说就是你杀的他，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坏心情的情况下回到了故乡， 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是重重打击之下回到的故乡，对吧？ 对，受到了那个算是人生的重创，因为对于一个在外求学的女孩子来讲，她的人生基本上是顺利的，一直都是以最优越的状态，然后进入到大学，然后因为她就读的是那个斯坦福大学，学的是考古学，一个女孩，对， 这就太有故事了。 对， 我刚才说到了，她是在备受打击、身心疲惫，然后伤心欲绝的情况下那时候她还怀孕了，对吧？ 她 还怀孕了， 对，她误以为自己怀孕了， 对，是误以为自己怀孕的。这个情况下，她回到小镇，注意这只是这本书的开头，后面她到了小镇以后，发现这里面居然还有她的身世之谜。然后小镇整个家族的秘密都包含在这里面， 对， 所以接下来小芬你要用既不剧透最后结尾的方式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简单来讲呢，这本书可以分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角度呢，它是一本小镇的家族史，就是这个女孩回到家乡过后，发现自己的美。就熟悉的他熟悉的每一个祖辈都有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然后他会有一个，因为他自己学考古的，他有一个线索，然后就是他的妈妈告诉他，只要你把你自己的那个你的生死之谜，就是他自己的出生之谜找出来了过后，然后他才可以就可以解决自己心理上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现在的这个重创这样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本身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受到了重重打击，然后包括他的好朋友，然后也得了一种莫名的算是绝症一样的病，对，所以他的妈妈在这个时候告诉他说，你的爸爸是跟我们这个家族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才迫使他自己要重新振作起来，要找出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是跟他的家族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他的家族史就像羊皮纸卷一样的一层一层剥落，然后他就发现了藏在这个小镇几百年的历史真相。 哎，特别符合我刚才说到这样的一本书的这样的介绍之后其实一个套套着一个套，一个圈套着一个圈，然后秘密里面又是秘密这样的一种小说的形式，特别符合现在很多人的这个阅读方式，就是急着想知道后面是怎么着，急着想知道后面怎么着，然后一本书就看完了。 对对对， 当时初次阅读这本书的这个，因为它是译本嘛，你肯定是最初看到的这个译文的这个版本的时候，你什么样的感受？你是多长时间看完这本书的？ 我花了半个月看完了这个稿子。对，因为这 主要原因是字儿多，比小姨和我 字 儿 非常非常多。对，然后作者的写作功力呢，然后又非常的强，因为他的文字是非常的优美，而且故事性又非常的强，然后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就真的是就像剥羊皮纸卷一样的剥下去。 我们说到这一点，特别要强调一下，大家别小看这种多重的这种秘密同时的进行的这样的，其实它是多线索的这样的故事情节的安排，因为线索越多，实际上它需要构思的整个的这个内容就越复杂。我相信有一些作者在写的时候会写串了，就像大家现在看《红楼梦》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批注，就说他这一段和那一段没安排上。然后有的说是因为前80回和后80回不是一个作者，也有人说呢，就是他写着写着前80回写着写着就给写忘了。其实这样的多重的线索纠结在一起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作者。我觉得有可能，如果要是我写这样的书，我会把每个线索都单独先写一遍，然后我再给它串到一起去。 这个书呢，它比较巧妙，因为他的那个家族，他是一个小镇上的名门望族，所以呢，就是他们的那个他家的别墅里面，就是那个一个很有历史的别墅，因为是名门望族嘛，所以遗留有祖宅这样的一个，我们用我们的话叫祖宅， 对对对， 对，所以那个他们的那个墙上呢，有所有的那个他们的家族的照片，然后对有名字这样的，所以小说呢就是以这个为线索，就每一篇然后有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这样的，而且他的叙述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一会儿呢是以作者就是小说主人公威利 他的那个视角然后来写，然后一会儿呢又是以那个他的家族的某个成员，比如说他的祖父，然后来写，然后以他的祖父的视角来写，所以换着各种视角各种口吻，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大开脑洞，然后你是不能不动脑子读的，然后你必须得那个不停的思考，然后一直转动下去。 小芬，你这样介绍以后，我刚才看一下这书的目录，还真的大多都是以这个人名啊，就是这一小镇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主要的角色来起的每一章节的名字。比如说，你看他的第一章就是开镇先祖父马莫杜克。坦普尔，然后下面的内容就是西皮母亲薇薇安，然后呢是路跑之友，然后还有开镇管家美古尔太太，还有皇后与起重机，曾祖母莎拉的日记碎片等等等等吧，这样的人名就特别特别多，让大家在它其实是虚构的一个小镇， 对，是 让大家呢在他的虚构当中啊，跟他一起走进了这个小镇。而且这本书其实我告诉大家，我在看的时候那种代入感特别强，这也是我其实非常喜爱看欧美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代入感极强极强，就是你看着看着你就跟他一起进入到那个小镇当中。为什么他们的代入感会这么强呢？是他们已经特别熟练的这种写法呢，还是他在写作的时候有什么技巧会让你有这样强的代入感呢？ 我在看这的时候我就特别佩服作者，其实我也说不上、对，我也说不上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我觉得这种应该算是叫天赋吧。 这 对， 只能用天赋来描述了啊。其实关于这本书呢，有很多特别著名的这样的一些评论，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实在是特别精彩一本小说，我们又想跟大家介绍，其实又不想把最后的这些秘密都告诉大家，因为是为什么呢？告诉你以后，你再看着以后，你就觉得多么没劲。 对，就像剧透一样，剧透完了就没有意思了。 对，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很多的评论，比如说，《纽约时报》是这样说的，说到了这个威力，他是聪明伶俐，仿佛具有化解敌意的魔力。这个角色本身啊，比他周围发生的那些精巧复杂的故事更让人牵肠挂肚，这足以证明格罗夫叙述技巧的高超。补充一下，这个威力就是这本小说的主角，就是小镇女孩、 对。 然后再来看一看啊，美国出版人周刊是怎样说的，这本充满诗意的处女作当中啊，格罗夫就这本书的作者，机智地糅合了坦普尔顿几代人的故事，以及从詹姆斯·费尼莫尔·库伯的作品当中借来的人物。格罗夫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场景，读者会从威力的机智才敏以及格罗夫所创造的包含狐怪和私生子的世界当中找到乐趣。那么很多很多的赞美，比如说说到了劳伦·格罗夫勾勒出了一个多层次的故事，富于创新，出人意表，忽而惆怅，忽而哀婉，忽而气势磅礴。这是一本怎样的小说？很多人都在想，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小说呢？泽编，你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很难一句话来概括这本小说，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看了过后呢，你会觉得这是一本除了文字上你故事很棒的一本小说外，你自己的收获是，就是当你觉得世界难以预料的时候，那我们只能仰仗过去来让自己获得力量 啊。故乡既能让大家得到修复，比如说小银和我，而故乡也让大家能够回到人生的终点，比如小镇女孩的秘密。其实故乡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含义，故乡是你的牵挂，然后故乡是你最难受最寂寞的时候特别想去的那个地方。关于故乡专题啊，问一下小芬，还近期还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作品带给大家呢？ 故乡的近期还真没有。我觉得比较棒的就在这儿了。 比较棒的啊，这样的两本书今天带给大家。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关于今天的故乡主题，小芬在节目的最后结束语是什么呢？一句话带给大家吧。 一句话就是，没事的时候多回回故乡吧。 有事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回到故乡。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今天来做客的小银和我以及小镇女孩的责编啊陈小芬女士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